有人话人类嘅谋杀行为系唔能够改变，虽然有人想用宗教教化人类，可惜唔见到成功。而最公平嘅系大自然会不断出现大灾难，杀尽好多人类。不过之后兴起嘅新文明依然充满各式各样嘅谋杀，所以有人认为人类系冇得救。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59126，现代杀人故事。 好，听完新闻之后咧，终于继续翻到嚟咧，我哋魔星岭四号。今日咧个环境要而家提前啊，唔系提前，其实应该去到美国洛杉矶嘅。 系，同埋大家你可以幻想一下，一间外墙同埋前院俾人收葺过或者油过油，但系内里啲窗框啊，你望到玻璃里边所有嘅环境咧，就系、是、保持喺1959年12月6日嗰日嘅事发案件嘅现场。当时买咗呢间屋嘅业主同埋后来嗰个仔嘅业主咧，都系将呢个环境 keep 咗完全冇变，净系后来个而家新嗰个业主就放咗两只猫入去养。咁点解佢唔买咧？仲要系而家仲有发展商系话想上收购， 佢收购买啊， 而个价钱系相当高嘅，但佢唔卖。咁点解呢？ 其实都几恐怖嘅，你谂下，即系大家可能要幻想一下个环境先。美国嘅屋咧，原则上咧，每十年就会执一执嘅个外貌， 系 跟住咧每大概3至40年咧入边咧都会大执噶，因为点解咧？美国好得意噶，佢唔可以容许咧你特别一个地方咧特别烂啊，咁会影响成条街嗰个价值嘅。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佢哋会经常去收葺，令到成个区个价值会提高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喺一个嘅有钱个区，哇！突然间呢一间屋要搞到隔篱邻舍都顶佢唔顺啊，正所谓要夹钱维修呢间屋，但系入边都仲系咁所谓烂融融咧。咁都好恐怖啊！真係， 但係不過睇完呢單新聞嘅時候咧，我聯想到咧就係呢兩年我鍾意咗一套美國嘅殺人嘅連續劇，叫 Dexter， 鍾意 鍾意好鍾意套戲。如果大家你可以租翻DVD 睇嘅，其中有一幕咧就係、是、講到咧嗰個男主角係一個殺人兇手嚟嘅，但係佢本身就喺鑑證科做嘢嘅，係佢本身係警察，亦都係殺人犯。OK。咁点解佢又咁即系好血嘅 ？OK， 咁我就谂起呢个电影嗰、那个电视剧嘅桥段啦。因为其中一幕就系咩咧？就系佢咧原来有个失散嘅兄弟嘅，即 系 其实同呢单案好似噶，但系佢唔知道嗰个兄弟系边个吓。后来咧、那个兄弟咧揾翻佢，亦都知道佢系连环杀手嚟嘅吓，就带翻佢咧去一个凶案现场，系佢阿哥布置翻，系同佢当日咧，佢就系佢阿爸咧点样硬生。去杀死佢阿妈，成个房间布满血嘅环境。 哎呀！ 咁你谂下，当时我谂啊，点解咁似嗰套电视剧嘅咧？ 系。 咁而我咁谂啊吓，我唔知道电视剧有冇参考到呢个个案啦吓，但系当时呢个案都未浮面嘅、即系内部先人先知啦吓。咁我就喺度幻想，究竟会唔会就系有啲人知道内幕？当日个谋杀案可能个故事并不是如此啦。 系。 吓，即系我有怀疑过系咩咧？我有怀疑过嗰个家姐噶。因为个家姐佢咪无端走咗成头血，咁走到对面去求救， 又未死、啊， 未死、啊，会唔会唔系佢阿爸去杀咗个阿妈之后去咁样去布局呢？嗱，我怀疑个家姐，你意思话我唔系怀疑个家姐杀人啊？会唔会系佢呢个女仔嘅男朋友夜晚攞住个锤仔嚟杀咗佢老豆或者阿妈，因为佢反对佢哋来往，即系杀埋佢个想杀埋佢女友。当佢企喺度嗰时面望到佢细佬，佢细佬因为细啊嘛，咪以为佢阿爸咯。你有时细个望嘅嘢，你会错噶嘛，即系你会误会系第二个人嚟噶嘛。咁于是乎，可能佢会成个故事其实唔系咁咧。 但系嗱，而家呢一刻咧，突然间想问一样嘢，就系头先刚才嗰个故事嘅陈述啊。究竟系边个传出嚟嘅咧？如果咁样嘅话、 警方咯，唔系直情有 file 噶， 系 即系 file 系话系个案系咁样发， 即系家姐咧，佢系落咗案先嘅， 唔关事，唔关事。 因为佢点样猜测到嗰个现场？ 唔系，咁你有鉴证科噶嘛？ 哦，即系 知道 系咁样。 即系你有布局噶嘛？当然你鉴证科还鉴证科，你1959年咧有好多技术系未完善嘅。坦白讲，即系你如果而家嗱，我真系心谂啊，而家用现代鉴证技术咧，去翻现场1959年嗰个环境咧，可能嘅推断系唔同噶。 系， 因为可能个血嘅喷发唔同。 第二，可能嗰个杀人嘅次序亦都唔同。 系咯，或者系嗰个锤仔上面有冇第三者嘅 DNA， 而家可能验到嘅，以前未必验到。 系， 咁我就谂紧会唔会而家个业主其实当年要收购呢间屋嘅用心良苦，就系佢想有一日美国嘅警方 系 佢会重新开翻呢个 file 咧。因为我觉得最奇嘅就系点解你呢三子弟完全消失咗嘅咧？ 系 唔见咗， 到而家呢一刻都揾唔到啊！ 系啊，嗱，但系咧，当然咧，因为我要讲呢单 case 嘅，因为我觉得呢单 case 喺我近排觉得好悬疑啦。 系 咁未有结局噶， 系 大家我会努力地跟进。如果万一呢件事有咩 follow up 咧，我系会同大家去讲嘅。 好， 咁但系同一个礼拜吓，咁、我又睇到另一单嘅消息， 喺边度发生嘅？ 喺意大利啦， 系 关乎你以前读书嘅地方啦。 吓、啊， 即系喺罗马嘅南部， 系 一个小镇。OK。咁咧事发咧，就当然你南部小镇嗰个名我唔读咧，因为读出嚟都唔识嘅，系啊，都唔知点读嘅吓。咁咧就系近排呢个小镇嘅警方咧，即系其实系罗马啦，即系罗马警方咧就高调咧，就喺当地传媒甚至国际传媒咧就讲翻一单喺两年前发现一个尸体嘅个案吓。其实唔应该叫做尸体嘅，应该叫做骸骨嘅个案嚟。 咁即系发生多年之前啦，已经。 07年发生嘅吓，但系 07年，咦，咁快变咗骸骨啦？但系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吓。07年发生嘅吓，但系咧系上个礼拜咧先至意大利咧就呼吁国际帮助嘅。一单案件如果意大利系需要讲到要呼吁国际帮助咧，系好罕见嘅。 系， 因为地道嘅案件关你国际咩事咧？吓，个故事系咁嘅。2007年嘅七月，咁咧突然间咧就系呢个小镇嘅一个山坡咧附近有啲垃圾场嘅地方咧就着咗啲火， 吓， 即系小型着火。咁赶到嚟嘅消防员咧就喺度灌救啦，灌救完之后就即系以为系一个普通嘅垃圾堆着火事件。灌救完之后咧就发现咧喺个垃圾堆当中咧就有一副骸骨，烧着咗添嘅副骸骨，好明显系俾人淋咗有烧噶啦，类似啦。咁烧完之后咧，心谂，咁报警啦，因为消防员要做嘅做完啦。 系， 咁警方嚟到就处理咗个骸骨啦，攞咗个骸骨啦。咁就怀疑会唔会流浪汉呢？会唔会有其他嘅人即係死咗呢？咁个骸骨嘅附近呢又见有一啲衫裤鞋袜，仲有一个银包。咁你好容易想象到 身份证啦。 係啦，有身份证，啲银包里面钱喺度㗎喎。 係 ,ok, 身份证喺度㗎喎 ,ok。咁就发现呢嗰件衫银包同埋个骸骨呢就攞返咗去即係意大利嗰边嘅鉴证科啦。咁大家仲以为好简单啫，可能就一个普通嘅事件啦。 系， 因为个银包上面咧写住系一个77岁嘅老人家，就叫 Richie 嘅。咁佢就系几年前失咗踪嘅，咁就怀疑就系佢啦，系咪？因为你失咗踪嘅老人家嚟到啊嘛，系咪？咁好啦，就通知报警嗰个屋企人啦，话喂，我哋怀疑揾咗你失咗踪嘅长者，77岁嘅长者， 烧死咗啦， 可能系佢嘅尸体啦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咁佢屋企人就望一望，吓，佢冇呢啲衫噶。个银包系佢嘅，嗰啲证件系佢嘅，啲钱系佢嘅，但系佢平时唔着呢啲衫噶，应该呢啲衫唔属于 死者 噶。咁警方就觉得吓咁得意，点会啲衫唔系个死者，但系会喺个嗰啲即系个尸体隔篱嘅咧？ 不过好难讲，失踪咗几年啊嘛。即 系 系嘛，即系你转咗衫，转咗 style 都唔 系有可能吓，但系都唔紧要。咁啊，影我话唔紧要啦。咁我哋会再用DNA 核查噶啦，因为你有屋企人喺度嘛。 系， 咁你咪用 DNA 核查咯。好，咁啦，咁你都要花时间啦，就抽取咗个屋企人啲 DNA 啊，可能啲口腔啊、啲纤维啊等等去试嘅时候咧，就发现咦，这个骸骨原来同呢个77岁嘅拜公系冇关系嘅。 哦，即系变咗系第二个人嚟啦。 嗱，系啦，开头警方就以为系第二个人嚟嘅，因为点解咧个头骨咧系一个属于一个女性嘅，咁啊觉得奇啦，点解会无端端属于一个女性嘅骸骨，即系但系个银包咧就系嗰个男人嘅，系咪先？咁咁奇嘛，好啦，就慢慢咧，咁警方就再验啦，验清楚究竟发生乜事，点解嗰个骸骨同嗰个男人唔同嘅咧？ 系， 咁因为啲即系你谂下，佢其实咧就冇咗，你幻想个鞋骨系咁嘅，有头啦，有肋骨啦，有盘骨啦，有脚啦，但系咧就手掌、脚掌嗰啲位置就冇晒嘅，咁咧所以喺抽唔同嘅地方去验啦吓，咁经过咗两年几嘅化验之后咧，因为再验、重新再验、反复测试之后咧，咁上个礼拜咧就罗马警方就话啦，需要大家国际嘅帮助，系因为我哋遇到一单可以话系。可以话系罗马历史上一件迷离案件。 嗯， 佢、因为咧，佢呢件鞋骨系2007年7月系因为咁嘅小火发现到，怀疑系个老人家，但原来所有个证据证实唔系呢个老人家，即系呢个老人家依然失踪嘅。OK， 即系个银包喺度，但系个呢副鞋骨咧，竟然系由5个唔同嘅鞋骨砌出嚟嘅。 哦。即系个头系个女士， 嗯， 但系可能手系另外一个人，身另外一个人，脚另外一个人。 而家肯定嘅系咁嘅，而家头咧系一个女人， 系 OK。嗰个前臂嗰度咧系另一个人，嗰、那个盘骨以下咧另一个人，大腿骨另一个人，小腿骨另一个人。即系话咧有一个杀人凶手，佢咧系起码而家验到系有5个人嘅尸体。是起咗骨出嚟呢，是砌咗一副人骨出嚟之后，就深刻唔知点解可以搬到去嗰个事发现场点火。 但是嗰副骨系散嘅定系 唔一副骨囉，就一副骨。 即系佢摆咗副骨人形 咁囉，係囉。即系成副人形嘅骨喺度啊。但你烧点着咗烧完之后，你以为系个烧咗即系成副骨所以碎咗㗎嘛。 但系嗰啲连啲 size,都 balance 嘅， 冇话唔 balance 嘅、 即系如果唔系一睇就好奇怪噶嘛，即系如果譬如好粗大嘅男人同一个好瘦削嘅女人咁样。 而家嗱，我睇嗰幅相咧，因为咧而家罗马警方公开咗嗰幅相啊嘛，我睇落去咧， 成幅圣殿布咁嘅， 唔系，即系唔系嘅，即系我意思话嗰啲骨咧，佢 mesh 又 mesh 得几靓嘅，即系你睇落去，你以为系一 个人 嚟，系啊，即系呢。啲粗嘅所谓嘅 个比例 比例系啱嘅。 O K， 咁啊嗱，即系话可能呢个杀人凶手系拣过嘅。 系 ，O K， 咁你即系话咧，呢个杀人凶手咧系杀咗 最少 5个人， 嗯， 即系砌咗一副骨啦，就喺2007年咧就向警方挑战啦。 嗯， 而再点解会反复再验咧？第一，因为警方震惊啦，因为由5个唔同嘅骨头砌出嚟嘅嘢啦。第一，第二，5个死者嘅时间都唔同嘅。 OK， 首先是不是已经排除了77岁那个阿伯了？ 是没有这个人的， 即是未死的，不过找不到他。 不是，可能死了。 是啦，即是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了， okay, 失踪了。 但是这五副的鞋骨里面呢就没有这个77岁的阿伯的。 没 有的。OK， 完全没有的。 focus 在那五个鞋骨 了。是啦。而这五个鞋骨呢死的时间是不同的。不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由80年代去到2006年死的。即是说有些是80年代死，系啦，有啲人系80年代死，有啲人90年代死，有啲00年死，有啲04年死，有啲06年死。咁个问题就话呢个凶手咧系部署咗20几年， 系 去揾佢要落手嘅对象，无论男女啦吓， 系 只要砌咗副骨出嚟喺2007年咧同警方宣战，有冇搞错啊？ 喂，西西里嗰边嗰啲啊？ 唔知，但系问你，你喺嗱，起码而家系罗马发现嘅。喂，我觉得西西里嗰啲黑手党就唔会做啲咁无聊嘅嘢咯。你好似艺术家咁砌图俾大家睇、啊， 嗰啲杀咗算啦 吓。咪咯，咁呢件案咧，我觉得哇，太匪夷所思啦。 系， 当我睇到呢条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嗰套电视连续剧 《系 Dexter》，因为点解咧？因为套戏里边咧， 又有一个咁嘅情节。 系有一系佢喺 Season 2嘅时候咧， 系 嗱 Season 1头先做咗啦。 系 因为佢喺 Season 2嘅时候咧，佢阿哥当时佢阿哥未揾翻佢噶嘛。 系 佢阿哥咧就系每去到边度咧就杀一个人。 嗯， 杀完之后咧，佢就留翻成嚿嘅尸体，佢冇留翻骨噶。 嗯， 最拉尾就系每一次留一个骨，每一次留骨系砌翻成个人出嚟噶。 哎呀， 系同呢个案件咧，又系有不谋而合嘅、哦。咁你话系咪好离奇咧？咁仲要系，喂，点解？嗰个犯案者要咁样做咧？ 系 啊，佢 好目的喺边度咧？ 目的喺边咧？同埋死者系咩人咧？因为有啲烧得太耐咧，你啲 DNA 可能未必咁完全。 会变 嘅 吓。 啊，咁净系知道咧，个女人个头壳里边咧系俾人用硬物袭击过嘅。 系 啊，就可能系俾人即系宠物 中死咗啦。 啊，打完之后就死鬼咗啦，类似咁嘢啦。咁点解佢要咁样做咧？佢点解呢？即系呢个呢杀死者同呢个凶手有冇认识咧？ 系，仲有死者究竟又系一个啊，定系一班呢？ 嗯， 咁仲要系你喺罗马南部一个垃圾场，系冇人见到你抬住一副骨嚟到砌咗成晚之后，你突然间点火咩？ 嗯， 你点睇呢？ 成个过程啊，我觉得呢单嘢呢。嗱，由于因为个命案嘅地点，即系未必系叫命案啦，总之砌呢副人骨嘅地点咧，喺罗马南部， 嗯， 南部地区咧其实系一个比较杂嘅，其实罗马自己本身都已经系好治安差嘅一个地方嚟噶啦。 如果意大利旅游局唔好怪我哋啊，罗马系非常之多人抢嘢、打劫、偷嘢，甚至拐带都有。 最出名除咗系一啲嘅世界历史名胜之外咧，就一定系。是这个叫做什么吉卜赛人的了、 嗯 啊。首先这个偷东西的治安很差、 嗯。 第二亦都是因为有吉卜赛人的存在啦。所以呢当地的警方呢有时候就是好像太多小偷啊，你明白，即又不是大盗、啊、是小偷令到你呢就很麻烦、啊。咁就变咗有啲嘢呢我会觉得是用隻眼开隻眼闭来形容的。 咁又一个谋杀案喎、 啊。係啦啦。嗱、个问题就係、是、当如果有啲嘅事件，如果嗰个嘅行动嘅人物係类似吉卜赛人嘅话呢，好多警察呢第一个嘅印象就你又去偷嘢啦，唔理你咁样嘅。咁如果即係我比方啊，如果呢一个砌呢五副骸骨嘅即係呢一副骸骨用五个人嘅骸骨嚟砌出嚟嘅嗰个人物，佢喺南部，佢如果 但佢唔系南部喎，佢罗马南部区。 罗马南部啊嘛，罗马南部区已经系噶啦。 但系佢又，我又觉得咁有艺术性嘅人，唔会系吉卜赛人。 诶、唔系，系啦。但系如果佢 有少少智慧咁去做呢样嘢。 但系如果佢嘅打扮系即系好似乞衣咁啊。 或者佢扮吉卜赛嚟做呢样嘢。 咁佢拎住任何嘢，大家都唔会理佢，大家亦都唔会去查佢、嗯，更加佢去埋啲垃圾场嗰啲地方，边个理佢啫？咁继而之咧，就系、佢可以用一个好长嘅时间去做一啲嘢，而系冇人理佢。 咁但係而家讲緊廿几年喎，呢、這个人做咗。 嗯。 你话同埋而家系因为嗰六个嗰五个DNA 呢系冇任何即系 database 喺度。 嗯。 咁而家警方罗马警方就佢已经尝试寻找緊好多失踪人士去对比。 系。 但到而家一个都比唔到。 都搵唔到。 系啦。点解呢咁、嗯、样。我就怀疑过有另一个角度嘅。 系。 我嘅怀疑意思系咩呢，就话如果呢单唔系一个命案，即是话如果佢其实呢系一个行为艺术。嗱，你大家唔好怪我字啊，我唔系话谋杀案嗰人系行为艺术啊、千祈唔好误会啊。我意思系话如果有一个行为艺术家，佢去咗啲荒废嘅大学里面攞咗一啲自动捐献嘅骸骨偷咗出嚟，之后砌咗一个人，之后点火。咁你咪第一，佢唔系一个杀人凶手， 嗯， 可能佢偷出嚟，系啦，咁所以年代又唔同啦，即系话可能喺二十几年嚟，咁你医院或者大学啊，你都会收一啲唔同嘅流浪汉或者啲卖 研究啊、标本啊，咩都有啦， 啲骨，咁砌出嚟之后咧，就向你警方玩你警方嘅， 系， 嗱，如果我以呢个角度睇咧，咁当然冇事啦，即系起码有五个人俾你杀咗啊嘛， 嗯， 但系如果另外一个比较恶毒嘅谂法就系，原来佢廿几年嚟，其实佢不断杀人。杀完人之后就系 match 佢啲骨配唔配到， 系 咁即系话可能死者唔止五个， 最少系 最少五个，可能更多，嗯、甚至嗰、那个七十岁唔见咗，我都俾已经杀咗噶啦。 嗯， 不过只系玩一个游戏，就系佢摆咗个银包喺度。 嗯， 咁你话喂，如果我去罗马，真系无端端遇到呢啲咁恐怖嘅杀人案件嘅话，我就真系觉得都接受唔到嘅。 系， 所以咧，嗱呢单案亦都系继续系 open case 嚟嘅、嗯。因为点解咧？罗马警方都话啦，佢以而家佢哋嘅能力咧， 系 佢哋破唔到案。 系， 佢话希望国际 冇头绪。 系啦，佢话如果国际有任何嘅帮到手嘅，可唔可以提供意见啦，或者提供一啲方式去处理呢？ 咦，即系可能罗马警方有少少怀疑呢五副嘅骸骨可能系嚟自外国嘅人。 你谂下喂，而家意大利吓欧盟自由通噶嘛，你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啲人自由出入嘅， 嗯， 咁你会唔会杀咗人？ 或者做咗啲嘢，你攞咗嚟罗马去摆咧？咁、尤其是东欧有咁多传说故事系关于杀人嘅，系咪？ 系。 咁你会唔会有啲咁嘅个案咧？嗱，当然呢个亦都系继续 open 出嚟啦。如果继续罗马嗰边有咩新进展咧，我会喺摩星靓四号咧同大家继续跟进头先嗰单啦，同埋呢单咧咁离奇嘅命案嘅。好啦，但系咧去到。嚟緊呢一 part 咧，因為上個禮拜又有第三宗係需要國際呼籲去處理嘅命案， 又係咁樣， 係，所以上個禮拜我睇新聞睇得我好落力， 好愕然喎、啊！如果咁樣嘅話，同時間發生， 唔係同時間發生，同時間係 即係一個禮拜內突然間咁樣， 係一個禮拜裏邊大家唔同嘅地區。嗱，一個喺洛杉磯， 係 一個喺羅馬， 全部大城市嚟 嘅 喎， 另一個發生嘅咧。如果有睇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嗰啲國際新聞嘅話，呢單係大新聞嚟嘅， 係 喺杜拜。 诶、 欸，三个大城市， 系 杜拜发生一单诶喺我意料之内嘅事、不过可能大家不嬲都唔会当杜拜系一个咁样嘅地方，所以唔会 take care 或者即系会唔会去谂呢样嘢？ 系 咁，因为咧喺上个礼拜诶、杜拜嘅即系阿联酋啦，杜拜嘅警方咧就突然间就公开咗一扎嘅片段啦， 系。 video 啦，喺閉路電視嘅 video 啦，機場嘅 video 啦，相片啦，同埋檔案咧，就係話懷疑呢一扎人就係派入嚟我哋杜拜嘅特工，即係間諜特工， 卧底啦， 唔係直情特工， 特工 係、 個 mission 係咩先？ 係暗殺死咗一個。哈馬斯嘅成員，即係巴勒斯坦哈馬斯地區，即係加沙統治嘅而家嘅政權， 係 哈馬斯嘅其中一位高層人員， 係 佢係負責即係一啲嘅武器交易嘅 ，OK， 佢就係死咗喺一個杜拜一間五星級酒店嘅房間裏邊， 唔係最新嗰棟啊嘛。 唔系最新嗰栋、 okay. 如果写嗰栋啊，真系大新闻到大新闻啦！但系而家都大新闻噶啦。 系 咁，但系呢单新闻话俾你听，精彩嘅地方系咩咧？佢涉及中东嘅间谍网络啦，佢、涉及外国嘅间谍网络啦，佢、涉及呢个以巴关系啦。而翻到嚟话俾你听，究竟成个案点解会突然间上嚟咪铺头咧？系好过中复杂同迷离嘅，咁转头再讲。 港英时期的政治部是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的保安部门。多年来，他们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西方国家在香港从事的间谍行为。一些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问，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